南岳列传第五十三。南岳王魏陀者，真定人也，姓赵氏。秦时以并天下，略定阳岳，至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折喜民，与岳杂处十三岁。陀，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。至二世时，南海为人枭病且死，召龙川令赵佗谕曰：闻陈胜等作乱，秦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项羽、刘季、陈胜、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，虎争天下，中国扰乱，未之所安，豪杰叛秦相立，南海僻远，吾恐道兵侵地至此，吾欲兴兵绝心道，自备待诸侯变，会并甚，且攀于富山险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此亦益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。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，故赵公告之，即备陀书行南海卫士。枭死，陀即移席告横浦、阳山、黄溪关曰：道兵且至，即决道聚兵自守。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，以其党为假手，秦已破灭，陀即击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岳武王。高帝已定天下，为中国劳苦，故视陀伏诛。汉十一年，遣陆贾因立陀为南岳王，与剖符通使，合集百越，无为南边患害，与长沙接境。高后时，有司请进南岳官事铁器，陀曰：高帝立我通使务，今高后听谗臣，别意蛮夷，隔绝器物，此必长沙王计也，欲以中国击灭南岳而并望之，自为功也。于是陀乃自尊号为南岳武帝，发兵攻长沙边邑，败数县而去焉。高后遣将军龙绿侯造往击之，会蜀师，士卒大意，兵不能于领，遂于高后崩，即罢兵。陀因此以兵威边，财物禄位闽越西欧洛亦属焉，东西万余里，乃城隍屋左道称制，与中国谋。即孝文帝元年，出镇抚天下，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议，欲圣德焉，乃为陀亲种在真定，至守邑，遂时奉祀，召其从昆弟，尊官后赐宠之。召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岳者，平言好治陆贾，先帝时喜使南岳，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、王使，因让陀自立为帝，增无一介之使报者。陆贾至南岳，王甚恐，为书谢，称曰：蛮夷大长老夫陈陀，日前高后隔离南岳，窃疑长沙王谗臣，又遥闻高后进诸陀宗族，绝少新人种，故以自弃犯长沙边境，且南方卑师，蛮夷中间，其东闽越千人众，号称王，其西欧洛裸国亦称王， 老臣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，岂敢以闻天王哉？乃顿首谢，愿常为藩臣，奉供职。于是乃下令国中曰：吾闻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世，皇帝贤天子也，自今以后去帝至皇屋左道。陆贾环抱，孝文帝大悦，遂至孝景时称臣，使人朝请。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，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，至建元四年卒。陀孙胡为南越王，此时闽越王颖兴兵击南越边邑，胡使人上书曰：两越俱为藩臣，无德善兴兵相攻击，今闽越兴兵侵臣，臣不敢兴兵，唯天子召之。于是天子多南越邑守之曰：未兴师，前两将军王讨闽越，兵未于领，闽越王帝于善杀营以降，于是罢兵。天子使庄助往御议南越王，胡顿首曰：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，死无以报德，遣太子婴齐入宿卫。卫助曰：国心被寇，使者行矣。胡方日夜庄入见天子。助去后，其大臣见胡曰：汉兴兵诸郢，其行亦已惊动南越，且先王昔言是天子，其无失礼，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，入见则不得复归，亡国之事也。于是胡称病，竟不入见。后十余岁，胡时病甚，太子婴齐请归，胡薨，是为文王。婴齐戴笠，即藏其先武帝玺。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，娶邯郸鸠氏女，生子兴。即即位，尚书请立鸠氏女为后，兴为嗣。汉硕使使者封御婴齐，婴齐尚乐善杀生自恣，据入见要用汉法，比内诸侯，故称病，遂不入见。遣子次公入宿卫，婴齐薨，是为明王。太子兴戴笠，其母为太后。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，常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。即婴齐薨后，元鼎四年，汉使安国少季往御王，王太后已入朝，比内诸侯，令便士见大夫中军等宣其职，勇士魏臣等辅其缺。魏魏陆伯德将兵屯贵阳待使者。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也，常与安国少季通，其使复私焉，国人颇知之，多不附太后。太后恐乱起，意欲以汉威，朔劝王及群臣求内属，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，三岁一朝除边关。于是天子许之，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大副印，余得自治。除其故情义行，用汉法，比内诸侯，使者皆留田府之。王王太后敕置行装重机，为入朝具。其相吕嘉年长矣，相三王。 中族官氏为长吏者70余人，男尽上王女，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，及苍梧秦王有连，其居国中甚重，越人信之，多为耳目者，得众心欲于王。王之上书朔见指王，王弗听，有叛心。朔称病不见汉使者，使者皆住一家，事未能诛。王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，乃至酒借汉使者权谋诛家等。使者皆东向，太后南向，王北向，相家大臣皆西向。是作引，家弟为将，将族居宫外。酒行，太后谓家曰：南越内属，国之利也，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？以激怒使者。使者狐疑相帐，遂莫敢发。家见耳目非视，即起而出。太后怒，欲纵家以矛，王指太后。家遂出，分其地兵旧舍，称病，不肯见王及使者，乃因与大臣作乱。王素无意诛家，家知之，已故数月不发。太后有淫行，国人不复，欲独诛家等，力又不能。天子闻家不听王，王王太后若孤不能治，使者妾无绝，又以为王王太后以复汉，独吕家为乱，不足以兴兵，欲使庄参以2000人王使。参曰：以豪往数人足矣，以吴往2000人无足以为也，此不可。天子罢参也。贾壮士故极北向韩千秋愤曰：以区区之月，又有王太后应，独向吕家为害，愿得勇士200人，必斩家以报。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纠月，将2000人往入越境。吕家等乃遂反，下令国中曰：王年少，太后中国人也，又与使者乱，欲专内属，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，多从人，行至长安，鲁迈以为同仆，屈自托一时之力，无故肇事社稷，为万世律纪之意，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，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，立明王长男越妻子烛阳侯建德为王，而韩千秋兵入，破数小邑。其后越直开道几十，未至番禺40里，越以兵击千秋等，遂灭之。使人韩封汉使者节至塞上，好为曼辞谢罪，发兵守要害处。于是天子曰：韩千秋虽无成功，亦君封之冠，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，纠月其子为王太后，守愿属汉，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。乃下赦曰：天子威，诸侯立政，积臣不讨贼，今吕家建德等反，自立晏如，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10万师往讨之。元鼎5年秋，魏魏陆伯德为伏波将军，出贵阳，下惠水，主角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，出豫章， 下横浦，故归义、越侯二人为歌传、下立将军，出零陵，或下澧水，或抵苍梧，使迟义侯因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羌科江，贤惠番禺。元鼎六年冬，楼传将军将荆卒新县巡陕，破石门，得越传粟，引推而前，挫越锋，以数万人待伏波。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，与楼传会乃有千余人，遂俱进。楼传居前至番禺，见得家皆城守。楼传自责变处居东南面，伏波居西北面。会幕，楼传攻败越人，纵火烧城。越素闻伏波名，日暮不知其兵多少。伏波乃为营，遣使者招降者，赐印，复纵令相招。楼传立功烧敌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。离旦，城中皆降伏波。吕嘉见得，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，以船西去。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，以知吕嘉所知，遣人追之。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，封为海长侯。越郎都基得嘉，封为临蔡侯。苍梧王赵光者，越王同姓，闻汉兵至，即越揭阳令，定自定属汉。越桂林兼居翁欲欧洛属汉，皆得为侯。歌传下立将军兵及迟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，南越已平矣，遂为九郡。伏波将军一封，楼传将军兵以县监为将梁侯。自魏陀出望后，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。太史公曰：魏陀之亡本由人枭，遭汉初定列为诸侯。龙绿离失意，陀得以一交。欧洛相攻，南越动摇，汉兵临境，应其入朝。其后亡国，征自纠女。吕嘉小忠，令陀无后。楼传从欲，代傲失祸。伏波困穷，志虑欲直，因祸为福。成败之转，譬若鸠没。